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课本第三页，讲义二第七页。广会。若于尔时一眼视转，即于此时唯有一分别意识与眼视同所行转。人二明诸事俱转差别分成三科，现在正讲解第一科诡异法，又分成两科，子一阿婆挪与六世俱转已经讲解完毕，现在是第二科子二别是异世队伍俱转多少，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丑一明异世与眼世俱转。广会佛称呼菩萨，若于尔时一眼视转，如果当时只有一眼视的因缘具足转起，其余耳鼻舌身四个视因缘不具足而没有升起，基于此时唯有一分别意识与眼视同所行转，于此眼视升起的同时，只有一个分别意识与眼视同时升起，并且在同一所行境界上活动。同理，如果唯有一耳视，或者是一鼻视，或是一舌视，或是一身视，独自升起的时候，也是唯有一分别意识同所行转。若于尔时二三四五诸事生转，即于此时唯有一分别意识与五事生同所行转。此二别是意识队伍俱转多少，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丑二明意识与眼等二三四五事俱转。若于尔时二三四五诸事生转，如果当时眼等五事中有两个事因缘具足同时转起，或者是三个事，或者是四个事，或者是五个事都因缘具足同时转起，那会有多少分别意识同时与所行境转起呢？回答说，基于此时唯有一分别意识与五事生同所行转，在此眼等五事同时有二或三或四或五个事升起时，也只有一个分别意识同时升起，不会因为有多个事升起就有多个分别意识同时升起，因为意识有变通了知一切法的功能，所以此意同时升起的分别意识能行于所有升起诸事的所行境界。我们看讲义二的第六项，此名随所缘境等缘合多少，是以意识与眼等五事俱转 多少其数不定。这一段经文说明严等五事要升起，必须有色等五境作为所缘缘，随顺五事与五境所缘缘同时合合，数目多少不决定，诸事同时升起数目多少也不决定。但是不论眼等五事有多少个事升起，只有一个分别意识会同时升起。生密经云无分别意识，解生密经中说分别意识，在生密解脱经中翻译作无分别意识。一解结经等皆云分别意识与此本同，故知分别为正。原策书说一解结经与相续解脱经都说是分别意识，与解生密经相同。由此可知翻译为分别意识是正确的。但是查解结经与相续解脱经都没有翻译心意事相品，而查前面说真谛三藏在摄大乘论释有翻译解结经的这一段文，那么在这一段文中呢也是用分别意识这一个名词。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生密解脱经是约率尔的一刹那而说的，意识与五事都只有自性分别，所以说是无分别意识。而解生密经与解结经是约意识具有自性分别、嫉妒分别与随念分别这三种分别，所以就称为分别意识。看下面经文，广会譬如大暴水流，若有一浪生缘现前为一浪转，人二名诸事俱转差别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鬼二举喻重事，以譬喻重说阿陀罗事与六事俱转，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水浪多少喻，用波浪一指水流为缘升起作为譬喻，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丑一一缘一浪喻，广会我称呼菩萨譬如大暴水流，金陵科经出版，这个暴字是瀑布的瀑字，佛以大暴水流为一指升起浪来作为譬喻。在成威士论中是以大暴水流来比喻第八世，然后呢以水流中的鱼虾等物来比喻第八世所摄藏的种子，由此来说明第八世摄持种子的义理。水中的鱼虾不是水流本身，这样就有种子跟本事体性相异的意思。而在这个譬喻中，浪的字体是不离水流的，所以有种子与本事体性融合一味的意思。所以成唯识论的譬喻跟此处的譬喻并不相合。 若有一浪生源现前，为一浪转。在水流中，如果有一个浪升起的因缘现前具足，就有一个浪转起。我们看讲义二的第七项，举玉重事，鱼中有二，初水浪多少玉，二静影多少玉。佛以譬喻重说阿陀罗氏与六世俱转这一科中，佛说了两个譬喻。第一个是水浪多少玉，第二个是静影多少玉。前后二喻有差别者，诸教不同。前面的水浪喻与后面的镜面喻的意趣是否相同，在教典中有不同的说法。一云，二喻意趣个别，如真谛记，水生浪，譬六世与本世同生灭意。静生影，譬诸事虽起，非本世体转作六世。第一种说法是这两种譬喻各有自己的意趣。譬如在真谛记中说，大暴水流声浪的比喻的意趣是说，六转世是由本世转变所升起，所以它与本世有共同生灭意，强调转世与本世无异。镜面身影的比喻的意趣是说，虽然镜面中有影像升起，可是并不是由镜面转变为影像。比喻诸转世虽然依止本世升起，但是并不是由本世的自体转变为转世。这是强调转世与本世不一。一云，二喻意趣无异，同显诸事俱转异故，如《瑜伽论》第51显阳17。第二种说法是说，这两种譬喻的意趣是相同的，都是显示阿陀罗氏与诸转世俱转的义理。譬如在《瑜伽师地论》第51卷与《显阳三教论》第17卷中，都有论文可以作为证明。瑜伽的论文说，又如有一瀑流，有多波浪一时而转，互不相违。这个是水浪多少玉，由大瀑水流为依止，随顺波浪升起的因缘具足，可以有一个波浪，乃至有多个波浪同时转起，互相并不违反。又如于意清净镜面，有多影像一时而转，互不相违。这个是镜影多少欲，由清净镜面为依止，随顺影像升起的因缘具足，可以有一个影像，乃至有多个影像同时转起，互相并不违反。如是于意阿赖耶识有多转世 一时俱转，当知更互亦不相违。这是合法。如同以上的两个譬喻，由阿赖耶识为依止，随顺诸转世升起的因缘具足，可以有一个转世乃至有多个转世同时转起，互相亦不违反。这是瑜伽论文。显阳的论文与瑜伽的论文相似，那么就不多讲了，你们可以自行参考。经解二喻，诸教不同。现在原册书引用圣教中不同的论文来解说这两个譬喻的意趣。有处欲显所依能依二种差别，故说二喻。如瑜伽六十三云，云何名为圣义道理建立差别？为略有二事：一、阿赖耶；二、转世。第一种圣教是建立本世与转世的能依与所依的两种差别，而说这二种譬喻。譬如在《瑜伽师地论》第六十三卷论文说，什么是依圣义道理建立差别呢？大略而言，建立两种事是圣义道理。第一种是阿赖耶识，第二种是转世。在《瑜伽师地论》第三卷说明心识升起的条件是：第一，心识所依的根没有被破坏，根不坏；第二，所缘的境界正现在前；第三，住办的作意等心所正升起。由这三个条件，于是心识能够升起。这种说法是依世俗道理建立诸心识转起的差别，而此处依圣义道理建立诸心差别，又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建立诸事所依能依差别，第二种是建立诸事具有差别，第三种是建立诸事染净差别。诸事就包含了阿赖耶识与转世。阿赖耶识是所依，转世是能依，此复七种，所谓眼识乃至意识。譬如水浪依止瀑流，或如影像依止明镜，如是名依圣义道理建立所依能依差别。这是圣义道理的第一种，建立诸事所依能依差别。阿赖耶识是所依，因为阿赖耶识中色常有诸转世的种子，等到因缘具足的时候，种子就可以升起转世，所以阿赖耶识是所依止。转世是能依，诸转世能依种子而现行，所以他们是能依。此复七种，所谓眼识乃至意识。查瑜伽的原文是此复六种，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转世，没有说到第七摩罗识。原册书文说七种的意思是七转世， 那就将莫罗氏也包含在意识中了。譬如水浪一指瀑流，或如影像一指宁静，举水浪与静影二喻，说明转世是能依，阿赖耶识是所依。水浪一指瀑流升起，瀑流比喻阿赖耶识是所依，水浪比喻转世是能依，影像依指明镜而显现，明镜比喻阿赖耶识是所依，影像比喻转世是能依。如是明依胜依道理，建立所依能依差别。阿赖耶识摄藏诸转世种子，它是所依。诸转世能依止转世种子为清因缘而生起，他们是能依。这种道理就是依圣意道理建立诸事所依与能依的差别。有处未显第八与七俱转，如于且五十一显阳十七。第二种圣教是要显示第八世与七转世可以一时俱转，互不相违。譬如于且五十一卷以及显阳圣教论第十七卷所说，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解说过了。有处未显第八与七无异异故，如成为是第七云，八世自性不可言定一，形象所依缘相应异故，又一灭时于不灭故，能所熏等相各异故。第三种圣教是要显示第八世与七转世的自体性不是决定相异的。八世的自体是不依不异的。成唯识论说明这个道理的时候，先解说不依，再解说不异。在解说不异时，就用水浪与静影的譬喻来说明。那我们下面引用成唯识论的论文说明。先解说八世自性非定一，如成唯识论第七卷说，八世自性不可言定一，八世的自体性不可以说是决定一体的。在论中以三个理由来说明：形象所依缘相应异故，这是第一个理由。形象是指八世现行时，每个世有各自的见分为形象。由于八个世的见分形象都不相同，所以不能说八世是一体的。所依是指所依根，八世升起时各自有不同的所依根，譬如眼是依眼根，耳是依耳根，第八世依第七世为根。由于所依根不同，所以不能说八世是一体的。缘是指所缘境，八世各自有不同的所缘境，所以不能说是一体的。相应是说与心王相应而生的心所法， 八士升起的时候，各士都有不同数目的心所法相应而生。好，由此可知，八士并非一体。又宜灭时，于不灭故，这是第二个理由。如果八士为同一字体，则一个士灭去的时候，其余七个士的字体也应该同时灭去。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士灭去的时候，其余的士字体仍然可以升起活动。由此可知，八士并非同一字体。能所熏等相各异故，这是第三个理由。八士中的七转士是能熏，而第八士是所熏。能熏相异于所熏，所以说八士并非是一体的。能所熏等，这个等字是指善不善无忌三性的差别。前六士是通于善不善无忌三性的，第七士是有复无忌性，第八士是无复无忌性。八个士的三性差别不同，所以八士并非是一体的。这以上说明了八士的字体非一。一非定义，今说八士如水泼等无差别故。定义因非因果性故，如幻视等无定性故。一非定义，八士的字体也不能说是决定相异的，也以三个理由来说明。今说八士如水泼等无差别故，这是第一个理由。水泼就是水浪浴，等就是浸隐浴。佛在经中举水泼与浸隐的譬喻来说明八士无差别的不异相。第八士如水流与镜面，七转士就如波浪与影像。波浪不离水流，影像也不离镜面，所以第八士与七转士不异。定义因非因果性故，这是第二个理由。七转士与第八士是互为因果性的，如果二者决定体性相异，就应该毫无关系，又怎么能够互为因果性呢？如幻视等无定性故，这是第三个理由。幻视等就是指幻视、阳焰、所梦、影像、光影、鼓响、水月、变化这八个譬喻。八士都是依他起的原生法，所以用幻视等八个譬喻来比喻他的非实有全无。既然都是依他起的原生法，就没有实有的决定性，所以不可以说是定义。如前所说，是差别相，依理是俗，非正圣意，真圣意中心言绝故。在成为是论，前面说明了八士的种种差别相，譬如八士升起的时候所依根的差别， 八识的所缘境差别不同，八识的相应心所差别不同等等。这些说明都是依着法相名言的施设以及道理的推寻而得到的，所以是属于道理世俗，而不是真正的圣意。在真正的圣意中是离一切名言相与心缘相的，如迦陀说心意是八种，俗故相有别，真故相无别，相所相无故。在楞伽经中有颂文说心意是八种，心就是第八识，意就是第七识，识是指前六识，何为八识？俗故相有别。这八种事在名言施设的道理世俗上可以说明有种种的差别相。真故相无别，可是在真正的圣义地中是不可以说有差别相的，所以说是相无差别，相所相无故。第一个相是能相的意思，相所相就是指能所二相。在离心言相的真圣义地中，能所二相都是无所有的。今此经文意涵有如上所说诸意。本经此处的水浪与静隐二喻包含了以上三种圣教所说的意义，这些都是依两种譬喻的意趣无意而说的。或可此经二喻意义，前喻具起及因果不断矣，如成为是第三卷云，恒言遮断转表非常，犹如瀑流因果法尔，据说如彼。本经的两种譬喻的意趣也可以说是相异的。前面的水浪喻的意趣是说明第八世与七转世俱时升起，而第八世恒时因果相续无有间断的义理，如同在《成唯识论》第三卷论文说明，第八世因为恒转的缘故，所以它是非断非常的义理。恒言遮断，恒是说第八世从无始以来一直是无复无寂性，并且刹那相续长而不间断，所以它是在施设三界五趣四身等艺术果报的根本。又因为它一类相续自信坚固稳定，可以受熏持种，使令种子不散失，由此而说第八世恒而不断，这就遮止了断灭见。转表非常，转是说第八世从无始以来念念生灭，前后刹那变异，因灭果生，所以不是常而不变之法。又因为它是生灭法，所以可以受转世的熏习，由此而说第八世转而不常，遮止了常见。犹如瀑流， 成为世论中以三种譬喻来解说如瀑流，好，我们此处就举一种譬喻来作为说明。又如瀑流，虽风等急起，诸波浪而流不断，此事一耳。虽遇众缘其掩饰等而恒相续，意思是说，又如同大瀑水流，虽然受到了风吹等缘的冲击，而在水流中现起了诸多的波浪，可是大瀑水流却不间断。第八式也是如此，虽然遇到众多的因缘和合，而有缘等转世的升起，可是第八世因果生灭相续，恒始不间断。因果法尔，第八世从无始以来，因灭果生，刹那生灭变异，而恒不间断的非断非常的缘起义理，是法尔如是，据说如彼。详细的说明就可以参考《成唯识论》。后喻聚起，即八不转成七，即受用无尽意。后面尽隐喻的意趣，是要说明第八世与七转世俱时升起，虽然是俱时升起，但是并非是第八世字体转变成七转世的字体，而是由第八世设藏的转世种子为清因缘升起七转世，受用是说六世能受用六成境界，第七世能直受诸趣自体，所以七转世又称名为能受用者。转世由种子生现行受用境界，又熏习第八世成种子，相续无尽，是受用无尽意。或者说转世生灭时，第八世自体并不受影响，故无受用灭尽意。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若二，若多浪生缘现前，有多浪转。子一，水浪多少欲分成三颗，这是第二颗丑二多缘多浪欲。若二，若多浪生缘现前，有多浪转。在暴水流中，如果有二浪，或者有众多浪升起的因缘具足现前，就有两个浪，或者是有众多浪转起。然此暴水自内横流，无断无尽。此一水浪多少欲分成三颗，这是第三颗丑三自内无断欲。然此暴水自内横流，无断无尽。在暴水流中，虽然有波浪欲缘升起，但是大暴水流本身的性质不变，恒常流动，不会因为有转世的生灭而有断灭受尽。我们看讲一二的第八项。入楞伽经亦同此意，故彼颂云： 如海遇风源，喜种种波浪，现前作用转，无有间断时。藏是海亦然，尽等风所及，横起诸事浪，现前作用转。入楞伽经是菩提流之所翻译的。查入楞伽经中此颂的颂文与此处的颂文不同，但是呢意义是类似的。在成唯识论中也有引用这一段颂文，颂文呢与原册书是相同的。如海遇风源，如同大海水遇到了猛烈的狂风吹击为因缘，起种种波浪，于是大海水中就升起了种种的巨浪。现前作用转，大海遇风为源，便能有升起波浪的作用，现前转起，或者说是波浪现前升起，便有种种作用相应而生。无有间断时，大海遇风源，升起波浪是没有间断的，或者说大海自身是没有间断之时。藏是海亦耳，这下面就是合法。第八藏是如同大海一样，尽等风所及，尽是指所缘缘，等是指增上缘与等无间缘。由于这些缘的冲击，横起诸事浪，横就是没有间断的意思，藏是不间断地升起种种诸转事，现前作用转。是说昔转世的种子为清因缘，遇所缘缘、增上缘等无间缘等因缘合合，便有现前升起诸事的作用，或者是说昔转世现前即有诸事各种作用升起。这以上是参考《成唯识论述记》所做的解说。再看下面经文，又如善尽尽灭，若有异影生缘现前，为异影起。鬼二举欲重视，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子二，尽影多少欲，又分成三颗，这是第一颗丑一，一缘一影欲。又如善尽尽灭，佛又举第二尽影欲来说明阿陀罗氏与六世俱转。在唐代是以铜做镜子，铜镜会生铜垢，所以要细加研磨，镜面才会清净，所造的影像才会清晰。若有异影生缘现前，为异影起。如果有一个影像升起的因缘现前，就唯有一个影像在镜面现起。若二若多影生缘现前，有多影起。子二尽影多少欲，分成三颗，这是第二颗丑二，多缘多影欲。若二若多影生缘现前，有多影起。如果有二影像或是众多影像升起的因缘现前，镜面就会有二影像或者是有众多影像现起。非此镜面转变为影，亦无受用灭尽可得。子二镜面多少欲，分成三颗，这是第三颗丑三，受用无尽欲。 非此镜面转变为影。虽然镜面由影像现起，但是影像不是由镜面转变为影像，而是由镜面前的本质为源，而镜面中才会有影像现起。这是比喻转世不是由第八阿童罗世所变的相分，而是由设藏在阿童罗世的转世种子转变现行为转世，亦无受用灭尽可得。镜中影像有生灭，而镜面本身无生灭。比喻转世随缘升起，或有间断，但是阿陀罗世刹那相续，无有间断。所以说它无受用灭尽可得。好，请看讲义二的第九项。言非此镜面转变为影者，真谛即云：镜影生界缘，镜不转作影。六世界缘成生者，并用前六世种子生后六世，非为本世体转作六世。好，经文说非此镜面转变为影，在真谛记中解释说镜影生界缘，镜面中有影像显现出来，是借着镜面以外的本质等为缘而升起的。镜不转作影，并非是镜体本身转变作为影像。下面就合法。六世借缘成生者，六世就如同影像，借着等无间缘、增上缘以及六成为所缘缘而生起，并用前六世种子生后六世。好，这是说明清因缘，后面六世生起要靠前面六世现行时所熏成的六世种子来作为清因缘升起，非为本世体转作六世。六世由四缘升起，并非是由阿赖耶识的世体转变作为六世的自体而升起。经解，转变自有二义，一者因变，种子赖耶变成七世；二者果变，现行第八变自相分，而不能变言等七世。今此经中曰果变义，故非此镜面转变为影。现在原册书解释说，转变一词有两种意义。第一种是因能变异，因是指阿赖耶识所摄持的种子，此种子为因，能转变成其转世的自体。第二种是果能变，果是指现行的心心所法的自体，此自体相对于自种子为因而得以升起，所以就称为果。此现行的心心所的果法在升起的时候就转变为见相二分。现行的第八世果法转变为自相分时，唯有有情根生及依住的气世间， 但是它不能转变为眼等七转士。我们前面曾经有讨论过，说相分是没有能源的功能的。如果七转士是第八士所变的相分，那么七转士就没有能源的功能了。而事实上，七转士是有能源的功能，所以知道七转士不是第八士转变而成的。现在《解生密经》中此句“非此镜面转变为已”，就是曰果能变异而说的。镜面就比喻第八世，影像比喻七转世。七转世是由四种子变现而生，不是由第八世果法转变而生的。所以说非此镜面转变为已。又此镜面现影无灭，一显第八生果不净。这可以做两种解说。第一种解说是说镜面有显现影像的作用，而镜面本身并不减损灭镜。一显第八世能摄持种子升起转世的果法，而第八世恒常无间断，没有灭尽。第二种解说是说镜面能显影，而影像无尽。一显第八世中的名言种子生果无尽，故能受用的转世果法也没有灭尽。好，看下面的经文。如是广会由四报流阿陀罗视为一指，为建立故，若于尔时有一眼视生缘现前，即于此时一眼视转。然二名诸视俱转差别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鬼三，取法同欲，又分成二科，这是第一科子一，名一元一世转。如是如同以上所说的法语譬喻，广会佛为菩萨合法来解说。由四报流阿陀罗氏为一指，为建立故，水浪域中的大爆水流就比喻阿陀罗氏，波浪一指大爆水流建立，转世也一指阿陀罗氏建立。若于尔时有一眼视生缘现前，即于此时一眼视转。好，如同水浪有一浪生缘现前为一浪转。好，阿陀罗氏中有一眼视的生缘现前，此时呢就唯有一眼视转，耳鼻舌身视也是如此。好，一视的生缘现前就唯有一视转。看下面经文，若于耳时乃至有五视身生缘现前，即于此时五世生转。鬼三举法同欲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子二，名多缘多世转。若于尔时乃至有五世生生缘现前，即于此时五世生转。如同水浪有多浪的生缘现前，就有多浪转起。阿陀罗氏中如果有多世乃至五世生的生缘现前，就有多世乃至五世生转起。 请看讲义二的第十项。问：如何河中为举水火？提问说：前面举出水浪与静隐二喻，为什么在河法中只说水浪喻呢？解云：一准可知，略而不说。好，解释说：静隐多少喻，比喻五事生多少生缘现前，就有多少事转起的义理，与水浪喻的义理是一样的，所以就略而不说了。若尔如何生密解结聚合二喻？解云：凡本有此差别。又提问说：如果如上所答，那又为什么在《生密解脱经》与《解结经》中都以两种譬喻来合法呢？好，解释说：可能这两部经依据的梵文本与《解生密经》的梵文本本身就有这种差别。好，前面说过，《解结经》中没有新意事项品，但是原册书中多次的提及《解结经》翻译不同，那也有可能就是以前曾经有，那么现在这一部分遗失了。看下面的经文：广慧，如是菩萨虽有法住智为依止为建立故，于心意事秘密善巧，然诸如来不齐于此，施设彼为于心意事一切秘密善巧菩萨。根二，佛与广慧菩萨对问正答分成两科。第一科心一，明心意事秘密之意，已经讲解完毕。这是第二科心二，辨秘密善巧，答前二问。佛分辨什么名为心意事秘密善巧菩萨，以及佛施设心意事秘密善巧菩萨的标准，也就回答了前面广慧菩萨的两个提问。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一问正事，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鬼一明地前非佛所说，凡夫位的菩萨不是佛所施设的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广慧，我称呼菩萨，如是菩萨虽有法住智为依止为建立，故于心意识秘密善巧。法住智是凡夫位的众生由听闻正法如理思维依法修行，而对佛所开示的正法能够无颠倒的了知的智慧，就称为法住智。菩萨由闻思修慧成就的法住智为依止，而能建立对世俗地心意识秘密的善巧了知，然诸如来不齐于此，施设彼为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然而佛并不认可此由法住智得心意识秘密善巧的菩萨为于心意识得一切秘密善巧菩萨。好，请看讲义二第十一项。法住智者依萨婆多宗知国法 所住因，故名法住智。一切有部综义，对法住智的定义是，能知道什么因，能得什么果法的智慧，是法住智。故大毗婆沙110云，问何故名法住智？答：法者是果，住者是因，知果法所住因，故名法住智。谓知三界下中上果所住之因，名法住智。可引用《大毗婆沙论》第110卷的论文来做说明。论文提问说，什么是法住智呢？回答说，法者是果，法住智的法是所生果法的意思，住者是因，法住智的住是能生因的意思，知果法所住因，故名法住智。能够了知所生果法的能生因的这一种智慧，就名为法住智。未知三界下中上果所住之因，名法住智。能够了知三界下中上三品果的能生因的智慧，就是法住智。譬如下品不善业为因，生旁生果；中品不善业为因，生恶鬼果；上品不善业为因，生地狱果。由下品善业为因，生人间果；由中品善业为因，生欲界天果；由上品善业为因，生色无色界果。广说如彼，详细的解说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一经部宗，知法常住，故名法住智。一经部宗义，能知十二缘起生死流转法常住不变，名为法住智。故诚实论26云，知诸法生起，名法住智。如生缘老死，乃至无名缘行，以有佛无佛死性常住，故曰法住智。引用诚实论第26卷文说明。论文说，知诸法生起，名法住智。能了知生死流转，诸法生起因的智慧，是法住智。如生缘老死，乃至无明缘行。譬如由生为因，而有老死之果；然后往前推，由有为因，而有生之果；再继续往前推，最后乃至由无明为因，而有行之果。以有佛无佛死性常住故，曰法住智。从无始以来，无论是有佛出世或者是无佛出世，此十二缘起生死流转法性常住，能了知此的智慧，就名为法住智。经一大圣，现在依大圣宗义说明法住智。一显阳论第15云，法住智者，为依素淡朗等安立法门智。素淡朗就是经典的意思。显阳圣教论第15卷 解释法住智，使修行人依止佛所说的经典中的法门，闻思修所成就的智慧。一、瑜伽论同显扬论。瑜伽师地论对于法住智的解说与显扬圣教论意思相同，故第十云：云何法住智？为如佛施舍开示无道而知。在瑜伽第十卷提问说，什么是法住智呢？解释说，能够对佛所施舍安利开示显了的修行法门，经过了闻思修的学习而得到的无颠倒正知的智慧，就是法住智。又九十四云：云何法住智？又在瑜伽师地论第九十四卷也有解说法住智。未如有意听闻随顺原生缘起无导教义，于原生行因果分位住一生地，便能如实以闻思修所成作意，如理思维，能以妙慧悟入性解。苦真是苦，集真是集，灭真是灭，道真是道，诸如是等如其因果安立法中所有妙智，名法住智。查瑜伽师地论原生缘起，应该是缘性缘起。我们先引用瑜伽论第二十七卷的论文来解说缘性缘起所缘。位于三世，为行为法为事为因为果堕正道理。观察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境界。为行造身口意业为因，是行的意思。好，三世牵流无常也是行的意思。为法由因缘业力和合为因所显的果相是法。为事因缘所生生灭无常的有为法，就是事。为因为果，三世境界只有因果相续，非断非常，堕正道理。能如以上观察三世境界，就契合佛说的缘生缘起的道理。为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法尔道理。身口意行业造作为因，因缘和合便得果法。而此因缘和合生灭无常的有为法，为是因果相续，非断非常，这是属于观待道理。于此观待道理烁烁的思维，善加修习，便能起断除愚痴的作用，这是属于作用道理。此观待道理是由佛现证真理等流施设的教法，这是属于正成道理。此观待道理从无始以来法尔如是，这就是属于法尔道理。 唯有诸法能引诸法，无有作者即以受者，是名原性缘起所缘。在三世流转境界中，只有造作身口意行业诸法为因，因缘成熟便能引生诸法现行为果。在这其中只有因果相续，并没有众生忘记的实有的造作业行者，以及实有的受用果报者，这就是缘性缘起所缘。再解说法住智，为如有一听闻缘生缘起无倒教矣。要得法住智，必须先要听闻佛所安立符合缘生缘起真理的无颠倒教法。于缘生行因果分位住一生地，便能如实以闻思修所成作意如理思维。说住一生地，就可以知道法住智是凡夫的比量智，并没有实证真如理。凡夫众生依闻思修慧所成就的作意，对缘生诸行的如是因得如是果的分位，可以如佛安立的教理如实的思维观察，能以妙慧悟入性解，苦真是苦，集真是集，灭真是灭，道真是道。众生经过长期如理思维观察，成就深妙的智慧，对于苦集灭道四圣地的义理能够深切体悟，生起了净信与圣解。诸如是等如其因果安立法中所有妙智名法住智。好，诸如是等就是指四圣地、十二因缘法、三自性等法。如其因果，这些法都是说明世间以及出世间的因果道理。好，譬如四圣地中即是因，苦是果，苦集就说明了世间因果的道理。道是因，灭是果，灭道就说明了出世间因果的道理。安立法中，四圣地等法都是佛所安立的教法。所有妙智名法住智，由学习佛所安立的教法所成就的凡夫位的闻思修慧的妙慧，就名为法住智。经此所说，一同显扬于切第十。此处经文所说法住智的意思，是与显扬论十五卷以及于切论第十卷对法住智的解说相同。此意说云，地前菩萨虽有法住智力，了知心意识中世俗差别而未正解，于心亦是秘密圣意。是故世尊不期于此施设，彼为善巧菩萨。这一段经文是说，凡夫位没有登圣位的菩萨，虽然有学习佛所施设的语言文字的教法，成就了闻思修慧的法住智，能够了知心意识秘密世俗地的差别相，可是还没有能够现证真如理，不能够证解心意识相秘密的圣意地， 所以佛不施设此法住智的菩萨，为于心意识一切秘密善巧菩萨。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马上阿弥陀佛。那这讲义二第九页上面第一行，刚才解说的时候有提到那个第二个说法，说转世生灭的时候，这个第八世不受影响。想要问一下，这个不受影响，它指的是什么情形？ 你再说一遍。 你说转 世，第八世的字体并不受影响。就你转世生灭，你第八世的字体不受转世的影响。 是讲第八世现在存在的这个吗？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就说你转世在有生灭，可是第八世它不会因为你转世的生灭，因为转世是由第八世的种子生起，它不会因为你转世的生灭，第八世的字体就受到影响，然后就间断了。第八世不会间断，你转世本身有生有灭，它有的时候会生起，有的时候会灭掉，有时候会间断。但是第八世它不间断，是不受到影响，它不会受到转世的生命而有间断。 谢谢。 还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学习的都是属于法住智。都是属于法住智。即使是法住智，你也要多练习。不练习的话，这个法住智它就会退掉。比如说你不常常思维佛法的话，它就退掉了。所以法住智也要常常的熏习。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甚众， 何难甚众， 并以此讲经功德回向给亡者未受教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